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哈利路亚，基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哈利路亚。是的，基督复活了。我们的经文从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就告诉我们，约翰也信了这个事实，基督复活了，但是他跟彼得还不明白这个事实。我们的经文从第八节开始说，先到坟墓的那门徒就是约翰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这里说彼得与约翰不明白圣经，那在这时候就是指着旧约，他们不明白在那里写的意思，就是耶稣弥赛亚必要从死里复活。这意思好像是说，他们两个知道这旧约的预言，弥赛亚会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所知道的。但是呢，即使他们不明白旧约的意思，他们应该明白耶稣自己他亲自所告诉他们的。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们，至少三次他就是会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但是连这个耶稣自己的话他们也不明白，因此他们就糊里糊涂回自己的住处去了。那么抹大拉的玛利亚有没有好一点？也没有。我们的经文两次说他在哭，他没有盼望。他也两次说，是不是有人把耶稣的尸体拿走了？玛利亚就是很清楚是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就像旧约预言弥赛亚会做，也就像耶稣自己所说会他会做。那么我们有没有好一点？恐怕也没有。我们跟彼得约翰一样，我们跟约翰一样是相信，我们也知道耶稣复活了，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在这里庆祝这个欢乐的这个奇妙的事实。但是我们常常跟彼得与约翰一样不明白，耶稣死复活是个事实，我们也知道也相信，借着洗礼我们与耶稣一同死也一同复活，这也是个事实，我们也知道也相信。但是我们明白这些事实吗？如果是明白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活出与那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活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就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基督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常常就是没有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这也可算是不明白耶稣复活，不明白借着洗礼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现在应该过复活新生的生活。唉，我们罪人就是不明白，跟两个门徒一样不明白。我们跟抹大拉的玛利亚也会哭，认为耶稣差不多算是死的，因为我们认为他好像不关心我们，我们认为他好像不爱我们，因为他没有给我们我们所要的，我们生活反而非常不顺，身体有疾病，工作有困难，家庭有本难念的经，世界上也充满战争很乱，因此我们在信心软弱中 就觉得耶稣差不多就算是死的。但是哈利路亚，基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哈利路亚。为什么耶稣复活会让我们这些刚才明明看到我们罪的人，我们现在反而要哈利路亚赞美主呢？因为耶稣的复活证明了父上帝接纳了他爱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这个赎价，就是流出他的圣宝血。因为父上帝接纳了这个赎价，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切的罪，包括我们不明白的罪，包括我们信心软弱的罪，认为耶稣要按着我们的旨意帮助我们，这些罪都蒙了赦免。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说成了，但是他复活之后更是成了，并且他40天后也就升天去了，在父上帝的右边掌管万有，也在替我们代求，并在那里给我们预备地方了。复活的耶稣就告诉玛利亚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耶稣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耶稣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特别借着洗礼，你的洗礼，你就是与耶稣连接了，你也与他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连接了。当然还有圣灵，我们受洗就是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当你受洗的时候，上帝也透过牧师的口呼叫了你的名，就像耶稣复活那天早上呼叫了玛利亚的名一样，玛利亚。这样玛利亚才认出那一位就是复活的耶稣。玛利亚也就像门徒宣布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借着洗礼，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现在甚至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说的。但是目前这些只是一些在信心里的事实，还不是一些在眼见里的事实。但是不要难过，因为这些在信心里你现在已经有的，将来有一天你的眼睛也会看到。同样的洗礼、圣餐，还有所宣讲与教导的上帝的道，会保持你与耶稣的这个连接，一直到那天耶稣会使你的身体复活，就像他自己的身体复活了一样。在天堂里，你的耳朵就会听到耶稣自己的声音，说出你自己的名字，你的眼睛也就会看到耶稣。你跟玛利亚一样会说，我看见了主，多么喜乐。是的，哈利路亚，基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哈利路亚，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